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83集。秦宇撞到秦汉秋在给秦闪买珠宝。周山知道今天是最后一个实验考核，12:30的时候他就一直等着，实验室那边没有通知，让他心底隐隐有些不安。这一会儿看到江院长的电话，他直接接起。 秦然，应该能过 CG 实验了吧？ 过了。 电话那头的江院长声音挺飘的。 还有件事我有必要告诉你。 周山松了一口气，语气缓和起来。 你说。 江院长声音顿了顿。 周校长，您现在站着坐着。 站着，怎么了？ 周山笑了一下，声音浑厚又低沉。 啊，那您找个位置坐下。 江院长继续道。周山不明所以，只是他现在高兴，也不问为什么，直接坐到了一边的椅子上，然后笑意盈盈地开口道。 坐好了，怎么了？ 啊，也没什么。 物理实验室这边，江院长也回过神来，他十分淡然地开口道。 就是告诉您一声，今年我们金大的总分超过了 A 的，能分到多一倍的资金跟实验器材。考核成绩已经出了结果，实验室会为你们安排一个实验团队。 江院长召集了今年考入实验室的一行人，跟他们大概说了实验室的事情。 啊，都是抽签安排，你们被分到一起的可能性小，还有一系列档案要调动，人员要记录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入实验室。 江院长说完才看向秦闪的方向，嘴边是忍不住的笑意。这两天真是接二连三的惊喜，他大手一挥就要请一众人去吃饭。秦闪拉好围巾，指了指程俊和程温如的方向，婉拒了江院长的请客要求。江院长往他指的方向一看，一眼就看到了程俊那双清清冷冷的眸子，他连忙收回目光，跟秦冉一起去打了一声招呼之后，就领着其他学生出去吃饭了。实验牌记完分之后，不用归还给实验室，可以拿回去当作奖章一样收藏。秦冉拿着六个牌走到程俊两人身边，程温如看着他说不出什么话来，好半晌才开口道。 冉冉，你可真是…… 他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形容。 走吧，先回去吃饭。 程俊站起来，眸光懒散。程温如回过神来，他目光转向秦冉手中的六个牌，目光炯炯。 冉冉，把你的 S 牌给我摸摸，我还没见过 S 牌。 秦冉不太在意地把 S 牌递给他。程温如拿在手中把玩了好一会儿才还给秦闪，这会儿才想起了秦闪的事儿，他笑道。 难怪那一个月都不见你冒头，原来在忙考核。 提起这个，程温如还是忍不住感叹，为什么秦闪随随便便考核就成功过了，还拿到了第一，做了六个实验。秦闪跟在两人身后，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他拿出来一看，是秦汉秋。 冉冉，我给你买了礼物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把礼物给你啊。 手机那边的秦汉秋声音洪亮，听得出来激动。秦闪扯了扯围巾，想了想，还是没有扫秦汉秋的兴。两人约在了京大的步行街边见面。秦冉成功考入物理实验室的消息在京大论坛传开了。与此同时，秦宇的寝室，他躺在床上刷京大的论坛，今天京大的论坛又满是秦冉。秦冉考入了物理实验室，贴吧里到处都是他的消息。秦宇是艺术系的， 一开始不知道四大学院是什么，在学校待的时间长了，才知道四大学院跟普通学院的区别。他关掉京大论坛的页面，勉强压住内心喷薄而出的嫉妒，还有隐隐的悔意，把手机压在胸口。好半晌之后，他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抿了抿唇，点开微信头像，在里面找到沈宇文，盯着跟他的聊天对话框看了好半晌，终于忍不住伸手打出来一句话： 你之前提过跟我拉的小提琴很像的妍希那首单曲，你还记得吗？ 沈宇文是个追星狂魔，在沈家特立独行，从来不管秦宇跟宁晴两人的事儿，只关心自己的爱豆。小提琴事情闹得这么大，沈宇文也从来不关心。上回沈宇文说妍希事情的时候，秦宇就注意过，但只找到了几个黑暗风的曲目，只是曲风像，编曲上面找不到重合点。像沈宇文这种音乐细胞不是很好的人，能记得这么清楚，最少是有重合点的。秦宇一句话发过去好半晌，沈宇文都没有回。他抿唇，眼下随便点开学校的一个群，说的都是秦冉的事儿。秦宇烦躁地从床上爬起来，拿着自己的背包去步行街。今天星期天，步行街人不少。秦宇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他看了一眼，沈宇文终于回了他，没有说话，只是随意地发了一条链接。他跟沈宇文本来就不熟，沈宇文这么冷漠，秦宇也不在意，他甚至还回过去一句谢谢。回完之后，秦宇从包里拿出了耳机，一边戴到耳朵上，一边点开链接，目光随意地看向前方。前方路口处出现一道熟悉的背影，秦宇脚步一顿，他目光定定地看着前方那道西装革履显得格外陌生的身影。对方身材高大，古铜色皮肤，面容俊雅，只是气质欠缺，变化再大秦宇也能认出来，那正是开学时他偶然见过一面的秦汉秋。秦宇并没有把那次见面放在心上，原本以为他早就回到了那个小镇，谁知道他竟然还在京城。他目光转到秦汉秋手中的购物袋，他认识，是几个珠宝的大牌，这些大牌就算是秦宇林家最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也不是说买就能买的。秦汉秋手上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秦宇一句罢噎在喉咙里，还未出来，就看到秦汉秋笑意盈盈地把手中的东西递给了一个女人。那人脖梗上裹着围巾，接购物袋的手也显得漫不经心的，只露出半张精致的脸。秦宇定睛一看，从心口到指尖都在颤抖，那女人正是秦冉。秦宇忍不住发狂，为什么秦汉秋手中有那么贵的珠宝还递给了秦冉？至于秦冉，从里到外没有一件衣裳不是高定，这两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秦宇还来不及多想，一辆黑色的车停下，驾驶座上出现一个中年男人，打开后车门，恭恭敬敬地把秦汉秋请了进去。车缓缓驶入人流。 冉冉，你在看什么？ 程温如从另一边走过来，递给秦冉一杯热奶茶。秦冉收回目光，伸手接过程温如手中的奶茶，漫不经心地勾着嘴角说：没事，看错了。两人一道往亭兰的方向走，回去吃饭。今天假期人多，程俊的车就停在学校没有开出来，他找地方停车，准备人少的时候让程木过来把车开回去。这边 秦宇慌不择路地回到他跟宁晴的小公寓。 雨儿，没事吧？ 这小半年来，宁晴的日子过得不如云城顺利。只是每每想到秦冉，心里就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脸上也添了一些纹路，少了一年前的风情。美人迟暮，底子却还在。秦宇看着宁晴，抿唇道： 我今天看到爸爸了。 你爸不是在云城？ 宁晴放下手中的杯子，迟疑着开口：林奇来京城也没有必要瞒着他们啊。 是另一个。 秦宇压低声音，垂下眼睫，遮了眸底的神色。那就是秦汉秋了。意识到是他，宁晴就不太在意了。 见到就见到了，没什么可奇怪的，京城这么大一个地方。 秦宇见他这个表情，捏着手机的手一紧，他直接开口道： 妈，我看到他还有一个司机接他，对他很恭敬，手上还拿了价格不菲的珠宝，我看他送给姐姐，他哪里来这么多钱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